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跟大家首先来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啊，我觉得先要推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大家添加的话，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收听的方式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今天是11月的第二天 了。第二天， 昨天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在这个朋友圈，就是在立11月的 flag， 说11月我要怎么怎么样 啊。 嗯，孔文，你有立吗？ 我不立，我从来都不立，因为我知道立了我也完不成。 看到好多小伙伴还说这个11月请对我好一点，感觉这个2017年确实只剩下2个月了。 这个事儿就是从一年的开头就开始，就是2017年请对我好一点，然后最后都还有2月了，大家就对我好一点吧。然后就到就是比如说什么元旦呐、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就是各种抱怨，哎呀，什么今年这个我的什么减肥的目标又没有完成，什么我想这个啊多挣点钱好像又没有完成，我想多看两本书啊也没有看。 没事儿，你还有最后2个月， 还2个月， 现在是临阵磨枪的时候了。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了吧？就已经到了临阵磨枪的程度了。 强弩之末的时候。 那我不立，我还是选择不立。到时候这个就是自己退的时候吧，可能就是显得比较好看一点， 比较淡定。 对，你自己立了 flag 之后，你自己完不成的话怎么办？是不是会很尴尬？ 那就打脸呗。 哎，我这听到声音没有？大家，我跟你们说。 好，尽快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跟大学生们有关的。想说的是这个校园卡和公交卡即将合并成同一张卡了。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虽然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学哈，就是这个面积特别大的不是太多，但是据我所知，反正这清华大学里也是有这个校园公交的。 对。 但除此之外呢，你走出校园，你可能就要乘坐公共交通。 没错。 比如说这个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有的时候呢，这个带一张校园卡，还得带张饭卡，还得带张公交卡，还得带张门禁卡，还得带张银行卡。 对，所以说有一种东西叫做卡包嘛。 卡包。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卡全部都合并成一张卡呢？可能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开头。那么从10月31号开始，这个从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公司获悉呢，目前北京高校校园卡和交通一卡通已经试点两卡合一了。那么首批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5所高校试行，未来将逐步扩展到更多的高校。那高校学生呢，可以使用校园卡乘坐公交地铁，并且在校内的自主机具上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充值。 哎，对，可以说给我们这大学生朋友们，他们我觉得以后可能就逐渐的这个不再需要卡包，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会员卡呀，什么这个什么充值卡，如果办的不多的话啊，拿一张卡，拿一手机就可以出门了。 是的。 嗯，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卡合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举措。 嗯， 但是如果能在校园里充地铁卡，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哎，对，没错，这个是因为地铁对于大学生朋友们来讲，还是他们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尤其是在北京确实很大。 难道不是自行车吗？ 自行车，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骑车啊？就是包括这个共享单车也好，还有或者是共享电动车也好，你不觉得现在就骑车已经感觉到很冷了吗？ 是的， 就是你现在其实你骑共享单车的话， 我一向都觉得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骑车的， 是吗？ 没有一个季节适合。 不是怎么着？那你说 夏天穿裙子， 夏天穿裙子啊？ 春天和秋天刮大风 啊， 冬天太冷。 啊，好吧。 一年四季穿高跟鞋的日子都无法骑车。 哦，一年四季穿高跟鞋的日子都无法骑车。嗯，但是就是我最近觉得我骑车的过程当中，我就明显感觉冷了。就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手套啊什么，你都已经需要了。 嗯， 而且像我这种穿衣风格的是吧，就是这我还就是大冬天的我还非得露一脚脖子，哎呦妈，脚脖子给我冻的，你知道吧。 你需要那个大棉袄。然后就是专门是护臂，就是骑那个 单 车的护臂， 就是尤其是骑 大棉手套， 对，尤其那个是可能就是电动车上见的比较多，那个就是我们怎么讲叫一体化的一个套件，就是从这个胳膊呀，然后到这个什么什么肩部啊啊膝部，就都能给你遮得严严实实的， 毯子盖在这个 腿 上， 哎，对，没错，嗯， 总之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跟这校园卡有什么关系？ 希望以后这个刷公交什么的，这个就刷这个动感单车和公交也能够合二为一了。 哎，对，其实我前两天这个回了一趟我自己的学校啊，也找了一趟这个现在的同学。就是我原来在校的时候，我还发现就是至少是图书馆的卡和食堂的饭卡，还是分开的。 哦， 啊，就是前两天 图书馆的卡一般就是校园卡吧。 对，但是我前两天回去之后发现，反正就是现在他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就都是一张卡了，就是校园卡。然后什么这个吃饭呐，还有就是什么看书啊，刷一张卡就够了。哎，我说这个很方便， 未来以后就变成一张我的卡，就比如说我的二维码可以做任何事情。 哎，对，就是以后可能就是最直接的，就是马上即将要实行的这个交通一卡通和校园卡的一个合并。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啊。 嗯， 第二条跟大家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叫做90后博士带队获得了低血验癌的突破，这是一项科研成果，医疗成果，是这个一个 年轻人， 这件事情其实前两天是被刷屏了的。 嗯，哎，是吗？我这怎么没刷？ 低血压这件事情是被刷屏了的。 嗯， 但其实就是可能平常关注这些临床啊，或者是跟癌症有关的消息比较少，但是就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公众号都在推送这样的文章。 嗯， 可能说明这是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这样的研究的成果。 哎，没错。 而且这个突破呢，是一个90后的大学生团队研发出来的。他们说研究了低血验癌那12项检测结果，立等可取。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项技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的突破究竟在哪里，那是不是像大家听上去感觉的那么神奇哈。 嗯， 通常其实就是检测癌症还是比较难的，你知道我们每年的去体检呀什么的， 嗯， 会做一些就是细胞分析，对吧？ 对， 我们有的时候会叫，就如果怀疑你有什么问题了，会做活检。什么叫活检呢？就是得把你某个组织上的一些细胞取出来。 对，没错，这个是就是可能需要就是做一个小手术啊，或者是有一个穿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创面的，对， 才能就是，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就是大家之所以为什么没有关注，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群体， 嗯， 啊，比如不收听啊，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可能都是年轻人， 嗯， 啊，比如说小到十几岁的有跟我们这个互动，包括在啊微博跟我们去留言的这个网友，就是最近我都没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是上高中了。 啊，真的吗？ 啊，对，他们是高中生，他们上高中了之后，最近可能就学业很忙， 嗯， 啊，所以说就最近啊没有时间跟我们互动，但是就是小到高中生，然后大到就是正在这个上大学的年轻力壮、年富力强的这些年轻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对这种事情关注的很少，不过是他们关注的点，因为我觉得我正年富力强，我身体正在好的时候，正在强壮、吃嘛嘛香的时候 啊， 所以说这个可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这个身子骨吧。嗯，朋友们， 别说了。但是这项技术应该说还是给很多人带来了福音。 嗯， 为什么呢？我们也听说过，就是有的人他去，比如说检测一些病症，会出现这个误诊。然后呢，尤其是对于这个就是癌症的这个确诊啊，一般还是要经过，就是会有很多人经过好几个医院这样去确认的。嗯，那这次的这台仪器呢，通过少量的血液就可以完成12项肿瘤标志物的检测，而整个检测的成本呢不足100块钱。 嗯， 虽说这个听起来是挺神奇的这样一件事儿哈， 嗯，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低血验癌这样讲是不太严谨的。 对，不太严谨这个说法， 因为它只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检测，并不说真的能达到让我们就是抽了点血就能够确诊这样的一种， 嗯， 这么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哎， 说这个他们的仪器检测的过程中呢，检测的是肿瘤标志物，而肿瘤标志物和癌症之间还是两回事。 嗯，对，没错。而且就是如果提到这个事情的话，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能现在不太关注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最近在朋友圈里呢，就是也是有提到这个我的母校的一些校友一些朋友圈， 我看到了， 对，看到他们在转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年纪非常小，刚二岁出头的一个小师弟， 嗯， 是非常不幸患上了这个血癌，就是白血病， 嗯， 啊，然后大家都在这个通过一些接力啊，或者说一些 众筹 的方式去为他提供一些 献爱心， 对，献爱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嗯， 所以就是只有这些，当这个极端的案例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震惊，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和从20多岁的时候走过来，我想就是跟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咱年轻的时候吧，别把身体造得太狠了，你身体好也是一样， 这个就开始倚老卖老了， 哎，别造得太狠了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 任何年龄段的小伙伴都是哈，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吴黄 Verona 也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他说孔文说上次问你了，说看到，而且看到了我这个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我专访窦靖童的那个我们转发的一个视频，也是收到了这个100多万的关注量和转发的量。他说有没有留下签名照啥的？这窦靖童的签名照是应该是，和我们的 就是有一个给我们频率的一个签名照，我个人是没有跟他要，但是呢，就是近期吧，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再次播放一个，就是那天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精简的一个小视频啊，如果喜欢的话啊，我说呢也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会看到我们跟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视频。 我一直特别想问问孔文，采访一下，窦靖童近身接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近身接触怎么讲？就是。其实我采访完 屏幕上看起来一样酷，对吗？ 还好，其实她也是一个就是20岁出头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只不过是我觉得怎么讲，基因太好，我觉得生下来之后就包括 投胎投的好， 对她的感觉，然后就是对音乐的一些理念，包括她所生活的环境，对，还有她的经历，她也非常适合做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她也能够做好。这是我的感觉， 而且能感觉到他这个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种自信和对自己的这种认可吧，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对吧？ 对。 好，讲到这里呢，送给大家一首 Sugar Sugar。 说了低血验癌这件事情哈，我们再跟大家说的明白一点。那这个90后的团队呢，其实他们做的这个一体化的检测仪，主要是利用荧光的强度来检测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浓度。那这次科研的基础呢，是利用蝴蝶翅膀折射出不同色彩的这样的原理，每一种颜色呢，就代表一种肿瘤标志物。当血液流过的时候呢，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就会被相应的抗体抓获，通过图像分析和数据处理，就能够获得这个肿瘤标志物检测的结果。那么这个团队的 同学们也说，他说他们研发的初衷其实只是希望这台仪器得到一个预警的作用，因为做活检对人体的伤害或者成本本身是非常高的。 对，没错，而且就是权威的专家也说，就是这项研究成果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实际运用到临床的层次，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但是毕竟是一个90后的年轻女博士做出了这样一项，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上的一个 很可喜，这么年轻的一个团队关注到这样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临床的问题哈。 没错， 我们也分享了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发明在节目中，也希望这个小伙伴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吧？这个做出一些能够怎么说呢，改变生活的事情。 没错啊，花椒直播平台随心情那一天为主播送上了一个人气之星。还有这位朋友，对不起，你名字一对字我都不认识，这个 文盲。 对，就爽说我是文盲，就是你这个前面有一个蝴蝶结，中间有一小花，然后这个后边呢有一皇冠，第一个字是念花吗？是一这个啊，你就你 生僻字吧，总之就 对对对，是两个比较生僻的字儿啊，实在不好意思。然后还有像知足常乐分享了主播，还有石头分享了主播啊，还有这个什么吴黄给我们送上了人气之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定感谢。 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昨天进入到11月了，大家就立了什么 flag， 在最后的这两个月里有没有一些小的目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你看这边洛小可还有瓦西尼给我们送来了人气之星，谢谢， 谢 谢 大 家，谢 谢 大 家 啊。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也是一件最近被朋友圈刷屏了的事儿。说的是一对这个80后小夫妻，首先呢，他们在大学期间就结婚生子了，真的是想得明白，真的是走在咱们前面了。 怎么着想的？就想得明白， 就是，就是这个很快的就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嘛，然后呢，他们结婚了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也没有买车，没有买房，那他们赚的钱都去哪儿了呢？他们游历了63个国家。 哦，游历了63个国家， 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来一起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啊。 我叫冯双颖，弟弟是冯楠，妈妈叫石生，爸爸叫阿土。 爸爸， 过来。 准备好。 生活不是代公式，自己想干的那个事要大胆的去干。老婆也是旅行中最大的意外。 手机给我。 大学里生小孩，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但是我们从09年开始陆陆续续去了大概20来个国家了。不是去景点打卡式的，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这个国家我能待很久，民宿房东跟你聊当地的故事，他没有帮你当游客，帮你当朋友。有时候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能吃到一碗热腾腾的面，就会觉得这幸福感跟物质的好坏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09年的时候，第一次走川藏线，把所有东西都背身上就出发了。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东西跟你书上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停不下来了。到后来我们不想向家里要钱嘛，家里也不是非常富裕，就去学校在美院的门口摆了个摊。旅行中也喜欢买一点这种小首饰嘛，大家非常喜欢这个首饰背后的故事。第一天3个月房租800块钱就有了。到后来看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一些想说的事的。十三可能觉得用喜欢的一些小设计去表达，到世界各地采集不一样的灵感回来，把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跟自己的收入结合在一起， 我能去更远的地方。我们在墨西哥看到很好看的瓷砖，我们就会买回来镶在自己的卫生间里。房子虽然不是我们的，但我们每天过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那时候应该是大二大三，大家会考虑哎，是考研好还是工作好，未来该怎么样。但那旅行走完之后，我觉得未来一片美好，就是生活不是安排好的，他就明天就来个小惊喜。我没有很多负担，而且很知足，非常知足。就是哇，今天下雨了，哇，今天下雨了，挺好的。 喜欢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玩。 这个视频看的人有点百感交集呀、 对，就是什么大二大三的时候还在考虑是找工作好还是考研好，你看人家的选择生娃好， 人抱着娃都开始旅行了。 对，而且还现在已经俩了，知道吗？ 而且最后这个男生哈、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 你的感触是 有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下雨了，下雨真好，特别好。就是对于生活的这种感触和这种观察哈，不像是我们就是已经淹没在城市森林里的这些人有一点点麻木了啊、有的时候我跟朋友说，我说你看这树黄了还是什么的，然后这朋友会跟我说，他说很久都好像没有看过这个就城市的风景了，没有去关注过四季了。这其实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短板吧。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对和自然的这个触角有的时候会切断了。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宋222为主播送来了一个人气之星，还有醉风，还有围城一诺，还有小芳啊、谢谢大家，还有醉风，谢谢大家。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于这种选择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哈、我们也想征集一下大家的建议，我不知道征集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吧。就是如果你是有一笔钱，你是选择买房买车稳定下来，还是说我这个去找诗和远方，对吧？有人说不一样的，说少爷，有人 对不一样的少爷说有人活着就很不容易了。 谁活着容易啊？ 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骆小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回答很充满了这个人文关怀，有没有？ 人文关怀， 充满了人文关怀。然后我点开他的头像，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妹妹。 可能是最近有一点点不顺哈，但是这个在这个小片里，主人公其实也说了，他说生活不是公式，对吧？他说这个每一天都有惊喜，每一天都有就没想到的事情发生，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对，但是你看我软娜他就说，他说人活一次就按自己的心意走吧。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憧憬一下羡慕一下就好。我觉得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可能有的人更需要这种安全感，对吧？ 对， 需要房子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对，那比如说有的人我可能就要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要做一家知名的企业啊，那才是我的，我会开心，我会觉得有价值。对， 就是你的成就感的来源你要摸清楚在哪儿。 哎， 对，可能他们的成就感的来源就来自于出去旅行，去这个走遍世界，对吧？行万里路。而且我看到一些网友的点评也给了我启发，就说 网友怎么说， 他们这个这么多年，对吧，走63个国家，而且他们在小片里也说了，说我们都不是去景点的，我们都是深度的和这个当地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说明他们都是自由行。 对， 那说这63个国家的旅费呀、就不低，而且很多国家是需要这个财产收入证明的。说明他们还是有家底儿，就不是说我们穷游。 你瞅瞅，你看你瞅瞅，这发现了吧？ 穷游很难。 然后这个时候小妖怪他说，我要诗和远方啊。小妖怪要诗和远方。那小妖怪你就是你这个什么柴米油盐咋整，你跟我们说说呗。然后男友先生他说，这是什么直播，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正在为你直播的。微微一笑啊，然后呢跟你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频率啊，我们是全国首档全媒体可视化融媒体直播平台。 哇，说的真溜。 是吧， 总之我们就是各种 number one 了。 我骄傲啊。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快59分了。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收看呢，你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扫这个二维码，现在在屏幕右下角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了，然后来到我们自己的大本营，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此外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对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不走寻常路的80后小夫妻的事儿。 对，没错，人家是大学的时候生孩子，到现在已经生俩了，而且这个人家也 不买房不买车， 然后就游历了多少个国家？ 63个国家。 哎，对，人玩的是不错，玩的挺好。这个呢，刚才跟大家带来这个小视频啊，然后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骆小可就说了，他说有的人是不用自己买房的，他说因为爸妈已经好几套房。有的人是要靠自己挣钱来付房屋租金的。我觉得小可说的很实在， 非常实在。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选择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有跟我们不一样的条件或者说背景。所以有一些事情真的是看上去很美。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除了刚才爽爽说到的一点，我觉得还是跟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你觉得房子什么车子那不是你的最终梦想，真的就是我希望在我一辈子，我来这一辈子，人的一生，我就要把这个什么世界啊，我去看一看。我觉得那你就可以把这房卖了嘛，是吧？ 如果说你就是爱在家宅着，天天打游戏啊，对吧？做房东 对 也行， 没错。 找到你自己的这个欲望点和这个条件的一个平衡比较重要啊。 对，然后小妖怪他说。 他说那个，他说把梦想完成了，再想生活当中的盐和醋啊、哦，先完成梦想。 嗯， 那就是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可是这饮水饱也不行啊。 怎么了？友情饮水饱还不行啊？ 盐和醋也很重要 啊。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十一月的一件大事儿哈， 嗯， 算是十一月的大事儿吧。 嗯嗯。 这个刚才也说了，进入到十一月，其实十一月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节日的哈，也没有这个小长假。 嗯。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日子，应该说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嗯。 那就是曾经的光棍节，现在的剁手节。 对，剁手节。 叫11月11号。 嗯。 这孔文，每年你怎么过双十一呀、啊？ 看人家过呀。对呀、啊，我问我怎么过，看人家过呀。对，因为， 你别说，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有双十一焦虑。 为什么呢？ 但我的双十一焦虑不是来自于说，哎呀，我要清空我的购物车呀，我要来不及抢了， 嗯、 我凌晨在那抢货、 嗯， 而是我到了双十一看大家都在买、 嗯， 我不知道该买什么。 双十一，我觉得是一脱单的好时候吧。 脱单的好时候、啊， 对吧？大家通常都管这个什么，现在起了一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光棍节，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脱单的挺好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清空购物车， 嗯， 对不对？这件事情，你看你喜欢哪个姑娘是吧？你就问问她，那个买什么了？你说你购物车，我给你看看，然后在她不知情的时候，啪，我把购物车给你清空了， 大手笔， 这个时候是吧？微微一笑，你看，我跟你说，绝对好使。 孔文给大家这个泡妞秘籍哈，大家可以记一下、 哎嗯。对，这个时候啊， 尤其是双十一的时候特别好使。 嗯、这个时候，一位网友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必须要念一下。他说，这位网友叫有风有雨有你有我。他说，做吧，不出名的节目才在这里直播。这位网友朋友啊，我就跟你说到了，对吧？这个俗话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知道您喜欢看哪口节目啊？您要是看一个，比如说这个，您要是喜欢看，我刚才点开您的头像，您是一老爷们儿啊。当然说，您要是喜欢看美女，我们这儿有确实不少啊。但是您分看什么类型的美女？您要看什么这个又唱又跳又蹦又闹的，对吧？ 看我们下面的节目，下午的节目。 哎，对，看我们下午的节目能有啊。但是您这个如果说要您还有点其他的这个什么猎奇的心理，或者说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能满足您了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节目质量是有要求的，您对内容的这个满足度是有需要的，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一定能给您提供好听好看好玩有参与度的好节目啊。如果你要是不服的话，你可以尽管来怼我，我也在这里等你啊。有风有雨有你有我，这位网友朋友 我觉得你这句话里欠俩字儿。 欠俩字儿怎么着？ 叫这个暂时不出名。 哎， 因为任何的这节目都是从不出名到出名啊。 嗯， 我们潜力无限，因为我们年轻啊。 对，因为我们是年轻的，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妨啊，就是我觉得不妨你可以在无论是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 啊，还有就是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 嗯，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啊，对，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么海量的内容。这么有深度的内容， 嗯 啊，我 会带给你一些惊喜。 对，我就不信没有你喜欢的。如果你要真的没有你喜欢的，那你的口味太独特了。 好，我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双十一的事儿吧。刚才说了，我会有这个双十一焦虑哈， 嗯、 因为不知道那一天该抢什么。但是对于双十一早做准备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今年的双十一呢，其实提示大家，有五个坑要擦亮眼睛， 嗯、 需要注意。 哎，小妖怪他说双十一快到了，我好方， 就是有点懵的感觉，是吧？ 啊、 嗯， 对。 这个方是怎么解释呢？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有太多东西要买、 嗯、 然后这个银钱有点紧呢，还是说不知道应该跟风买点什么像我一样呢？ 啊，你怎么着，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你很焦虑是吧？就是不知道， 我也不是，就有一点点吧， 有一点点焦虑、嗯、就不知道该买什么， 不知道该抢什么， 就觉得就日常生活当中肯定还是需要一些东西的，而且 但是你需要说你都买了呀，就不会，我不是那种就是所谓在购物车里堆很多东西、 嗯、 然后等着双十一去清空的人。 嗯，那双十一这几天的时候我告诉你啊、 嗯、 手机把朋友圈关了， 嗯 啊，别这个少用电脑、 嗯、 啊，然后你就找一什么这个 与世隔绝， 对对对，你就找个什么，就是如果在北京啊，你就周边什么找一度假村呐、啊、然后就是你歇两天、 嗯、 那就挺好。 嗯 我告诉你，去肯定比你要买东西省钱。 有道理哈。提示大家，就是这些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在双十一就是好好的抢购一番的小伙伴们，这个随着这个双十一的这个年份积累的比较多了哈，现在这个商家们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花样翻新翻得越来越复杂了。 老话怎么说来着？ 怎么说？ 买的不如卖的精啊。 斗智斗勇的时刻， 对，没错。 说这个今年的双十一呢，有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大家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些预售啊。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家里装修，然后呢要买这个壁纸。其实他是装修，当然是工期比较着急了，对吧？我壁纸两三天就得到。 嗯。 然后发现呢，去在这个淘宝上去买，发现双十一的价格特别低， 嗯， 但是就是得预售。 嗯。 啊，你下完单之后交完钱，过半个月你才能收到。 嗯。 所以这个时间差哈，就大家也要考虑到你用这东西的紧急程度。 嗯 啊，就是如果是不是特别紧急的，可能你能占到这个便宜。 嗯。 另外呢，就是各种的优惠券，说暗藏陷阱。 对，大家就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进入到某一个这购物平台的时候，电商平台的时候，当你一进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什么抢券啊， 嗯， 对吧？或者说什么你这个什么注册一下，然后就会，这个什么给你去返多少，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去留意一下， 嗯 啊。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什么有些价格它是不降反升。 还有就是会先升一个价格，然后在双十一时候再给你打个折。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我觉得这是特别心机的一种做法。 哎，对，对，而且 另外就是各种凑单的，比如说满599减多少多少。 嗯。 但你会发现，你很多买的一些商品就是有条件的， 嗯， 不能算在这个满减里边。 哎。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些，怎么说这些可以打折或者说可以优惠商品的一些这个优惠的信息，它的条款。 嗯。 啊，一定要看仔细了。 对，没错。然后现在呢，大家希望大家跟我们踊跃的互动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跟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关系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精力这么旺盛，对，我们购买力这么强。 告诉我们你们今天双十一想买的大件是什么？ 对，我们不差钱，我们双十一要，对吧？我们要消费一点什么？ 嗯，消费一点什么？ 消费一点什 么？憋了半年要等到双十一去买的， 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好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嗯，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说海的蓝，海的天空啊，这位朋友的名字我觉得上次不太好念，他已经教我怎么念了。 嗯， 他说麻烦问一下，说咱们这个直播电台好像一天两次，早上一次直播，晚上还有个节目，在全天其他时间段啊，再没有你们的节目利用直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号微信里搜不到，不会吧？啊？ 其实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全天是有好多档节目的，但是跟花椒平台直播合作的，应该是除了微微一笑之外，还有什么节目来着？ 还有，花椒。 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节目是跟其他的一些平台合作的，比如说据我所知，我们这个有很多美女集中的这个女神百分百节目，它其实是和一直播合作的。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是跟这个，应该是这个哔哩哔哩合作的。 哔哩哔哩，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专的，像我们这个唱歌的一个节目叫《 挑战新歌声》， 对， 是在火星， 嗯， 火星直播啊。然后其实这些节目呢，这个这位朋友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就是现在在我把这个给你挪了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现在就是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是这些所有的节目直播的时候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你能够看到。然后就这个时候呢，你不必要再去就是去找不同的这个平台啊。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 啊，现在 在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天不同档不同风格的节目了。 哎，没错，就这个大家扫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还可以吧？是不是 自带摄像头？ 大 家现在扫我们这个左 哎 屏幕左侧的这个二维码哈，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了。 没错。 然后以后就不会错失我们的任何一档节目了。 对，没错。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咱们聊完节目的事儿啊，你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就说这个双十一了，然后说你准备要买点什么。 嗯，刚刚我们说到今年的双十一有很多的这个陷阱，有很多的坑哈，说今年的这个红包已经变身为好多的分身了。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今年有什么红包。 嗯， 狂欢红包、火炬红包、群战队红包、品牌狂欢城红包和线下红包五种。 那么呢，这个火炬红包呢，每人最多可以点亮100个、又分为普通红包、稀有红包和传说红包。那传说红包呢，最高达到了1111元。 传说红包 听起来就像一个传说。 对啊，就是传说会有1000多块钱，但是 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啊。对，这就叫传说红包。 还有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促销被这个被归为这个不实的促销，说主要是这个优惠条件限制多呀，优惠的承诺不兑现，以及这个保价的承诺不保价等等。 哎，你看一下这个彼得洛夫小狼在召唤你。 彼得洛夫小狼说这个看到了吗，说看你们直播上个月27G 的流量，这个月要吃土了。 哎呀， 沉甸甸的关注啊！ 就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我们是不是该给你送点礼物呀？ 满心的感动。 哎，我们有92的帽子，对吗？可以给彼得洛夫小狼送一顶。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给网友朋友们，然后就是做的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频率的这个 周边， 对对对对。然后这比如说有帽子啊，夏天的时候有 T 恤啊，这个彼得洛夫小狼，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然后留下你的姓名和具体的地址，然后对我们送一顶帽子和 T 恤给你，你看怎么样？ 也可以关注我和孔文的个人的微博。 哎，没错，你在 我的微博是98爽爽，一听就没用了。 98爽爽， 对，你可以关注，然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我们真的会补偿你，不是补偿吧，稍微弥补一下，安抚一下你二。 只要你能够提得出来啊，我们不一定满足啊，就在你。小狼，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啊，然后就能够找到我。咱可以在微博上，在私下里，就是聊一聊啊，聊聊节目里不让说的事儿。 好，送给大家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微笑。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微博说我们有夫妻脸，离了的希望他再说一遍。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 回到我们的微微笑，继续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消息。刚刚跟大家说了双十一的事儿哈，我们现在放眼国际啊，跟大家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新鲜事儿。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做这个电动车还有火箭的这个特别厉害的公司 Musk 啊，这个 CEO Musk， 他呢就是讨厌纽约的堵车，然后他就一气之下说我要解决这个堵车的问题， 解决堵车的问题， 他就开始挖隧道了， 挖隧道， 而且这个公司的名字还特别的有意思，叫无聊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不是，这怎么着？这是马斯克先生，这是啊，真不差钱啊。 不差钱，他这真的是要就是解决他生活中遇到的很大的问题。 对， 他说这个堵车问题啊是灵魂杀手，有的时候确实是。 哎，我觉得这个，哎，他这个形容我还是认可的。对， 就是会剿灭你所有的小的梦想和好的期待，因为你堵在路上什么也干不了。然后那种暴躁就会 慢慢的升起来，占满了你的全身。 哎， 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Musk 的这个地下车辆传送带第一次曝光了。那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给大家播出的这张图片，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地铁的这个通道哈。 嗯，对，但是它这个地铁通道它下边它毕竟两侧不是平的，它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圆筒形的，然后围绕这个圆筒四周， 嗯， 有这个轨道状的东西， 嗯，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水管。 哎，对，没错。嗯， 然后呢，它在通过这个轨道呢，会运送车辆。这个车辆是通过一个车辆的托盘来运送的。 哎，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是模拟，就是以后能够生产出来的这种托盘。 嗯， 就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把这个车，你先进到我的托盘。 嗯， 然后呢？我再进到我这个就下来了，下沉到我这个地下的管道里。 嗯 啊，这个地下管道里呢，然后比如说我就能够通过这个管道，我送你从 A 点到 B 点， 嗯， 而且时速呢最快是能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嗯， 在城市里，这个速度是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 也是 200公里， 对，也是不合规的，也高速上也不允许。 但是它不存在交通事故的问题，因为它都是有托盘，有轨道的。 哎， 而且在送你到达目的地之后，这个托盘和这个托盘就会自动的。再沉到地下， 嗯， 然后回到原点， 哎， 相当于它的这个回程是不占用它这个交通本身的这个流量的，对吧？ 嗯，嗯， 确实是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啊，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实用性怎么样，或者说价格怎么样，或者说到底能服务多少人群呢？ 嗯， 我们也期待一下哈。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愿望是美好的，我觉得真的能够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嗯， 别人我不管啊， 嗯， 我对于我自己来讲，就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就老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嗯， 是吗？ 你最多是快老了。彼得洛夫小狼说帽子他要过来拿，说这个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 我觉得行，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刚好让你来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全媒体的直播间。 嗯，然后小狼还说了，他说昨天看你们节目，错过班车，打车到的公司16公里， 嗯， 好心疼啊！哎呦， 你这不仅贴流量，还贴打车费。 嗯，然后这个刚才。这个是心随风飞3778这位朋友，他说搜索九八二茉莉工厂找不到用户，啊， 是这样的，我们是公众号， 公众号， 你要在添加朋友里边选最后一行公众号，然后再搜索九八二茉莉工厂， 哎， 我们不是普通的用户， 没错，然后。 总之呢，这个 Musk 的这个点子是特别多的，但是我觉得更牛的是他能够把这些点子都实现了，对吧？ 对。 现在就是北京虽然这个地铁非常的发达，虽然共享单车也非常的发达，嗯，但是我觉得堵车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 嗯。也许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也可以动用你们的智慧哈，想一想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上、地下这各种空间再多利用一些我们的这个还没有利用起来的空间，解决我们的这个堵车的问题。 嗯，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现在其实对于我出行来讲，比如说可以自驾，可以地铁，可以公交， 嗯， 啊，然后还有共享单车，然后就是中间这个结合的距离就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除了就是冬天骑车稍微冷点，啊，有没有公司可以把这个冷的问题给我解决掉， 多穿点儿。 哎，你说这个在共享单车上，比如说就是有这个什么一次性的手套， 嗯， 啊，对， 但是达到保暖作用的这种手套肯定不能是一次性的，它肯定有一定的厚度， 对， 有一定的分量。 没错。嗯，然后快乐的雨涵跟我们打招呼，他说早上好，雨涵早上好，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跟小朋友有关的一件事儿了。 嗯， 也是最近刚刚过了一个很洋气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节日哈。 哎， 就是要扮鬼的。那在这个节日的这个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有小朋友小宝宝的家长们有各种抱怨，说一个班一个幼儿园里这个全部的家长都在挖南瓜。 嗯，对，反正在我的朋友圈里，这个年轻的父母， 嗯， 我已经看了他们有分享过， 嗯， 就是在做一些手工啊，不管是南瓜， 就是， 南瓜灯啊，或者说这个 就是，各种手作， 哎，或者说去打扮一些啊，就是什么配图评论，啊，发文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什么这个跟孩子一起互动啊，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手工啊，然后就会陪伴什么的，然后就是比较好，对宝宝也好，对自己家也好， 嗯， 啊，现在就是，但是我估计这也都是年轻的妈妈们， 时间长了之后你试试，这不就抱怨就出来了吗？ 但是据说就是现在的这个幼儿园啊， 对对， 和这个培养小朋友的这个机构，确实让家长们的这参与度也太高了。 对，会有这个 原来是做一些手工对吧，画一些画， 对， 然后现在呢就愈演愈烈了，说还有这个叫什么工作职业体验日，就比如说啊，就是一个爸爸要带着全班的小朋友去体验自己的工作，在自己公司待一天，这压力就很大了。还有就是说下班了之后爸爸妈妈要陪着一起去城市捡垃圾，当然这个概念是好的，但是确实可能会给这些年轻的父母们，他们会消耗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活动正在对于一个成长当中的几岁的一个小朋友来讲，他们对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奇的。 对，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或多或少，我觉得只要小朋友们他不是能够玩到困到啊，我就真的玩不动了去睡过去，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全都是对他的成长有帮助的。但是话说回来之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家长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比如说这像什么财务自由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啊，我就不太提了啊。然后就比如说可能很多年轻的家长可能比如说是工薪阶层，还需要很辛苦的去上班，这些 工作本身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呢，你明白你是好事儿，也知道是好事儿，可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呀，你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身边的朋友哈，比如说约一场球，比如说约个烤串什么的，给这个兄弟发微信说来吧，在哪儿有烤串，好久伺候。结果对方说我在上奥数。 上奥数， 这是我看过的比较搞笑的这个回复了哈。就是确实现在培养一个宝宝不容易，但是现在这个幼儿园这些机构给大家提出的这些要求呢，也分两块看。就家长们呢身在其中，就多多是颇有抱怨的哈。这个有觉得这个时间不够啊，觉得很累，觉得这个感觉不知道是孩子在做作业还是自己在做作业呢，感觉自己要重新上一遍学。但是另外也有一种观点呢，是说，这个0到6岁正是小朋友就是特别需要和爸爸妈妈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对， 说其实学校也是希望借助这些亲子活动，增加父母和宝宝的这个亲密感，所以这件事呢，也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站在哪一方来看。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沟通是更重要的。然后就是啊，幼儿园的这个校方啊，我觉得可以和父母之间他们更多的去沟通，比如说就一些活动的形式啊，或者说活动的时间、量啊，这些具体的问题和父母去沟通，达到一个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这样一个点，对家庭、对孩子、对学校都有利。 我是推崇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参与一个活动，但是我不太推荐那种就是家长就是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变成了家长代劳了，比如挖南瓜这种事儿，你真的就是宝宝只能看着对吧，还有做一个什么手工画一个什么画、如果宝宝没有这个能力，只是说我的父母会帮你去代工的话，那这个确实只是增加了父母的一个培养的这个投入，而可能没有增加太多的这个亲子互动。 哎，对，没错。海的蓝海的天空说把截图发给我们了，不信你看。好，天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点忙不过来，等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在微博回复你的留言。小狼说看你们的节目我是赔了，我要取关你们了。这怎么能够？小狼，你不能干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铁粉，我跟你说， 很任性啊。 对，我说小狼，要不回来给你弄一什么？ 有一种甜蜜的在撒娇的感觉。 哎，对对对，小狼你不能够啊！那个你还要帽子呢，对吧？帽子没给你呢。 北京时间来到了8:27，送给大家一首 Sunshine Go， 然后在这个半点的报时、半点的这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你怎么这么快就脱这么凉快 因为屋里热呀。 对， 我没想到直播间这么热。 嗯，因为就是我们 对待同志要犹如春天般的温暖。 对对，我们的热情似火，然后这 已经到夏天了。 对对，我们这个设备呢，确实比较高大上。 是。 嗯，刚才说到啊，这个达叔其实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路线，其实经历了几个转折。我先问问李达，你学什么专业的？ 学专业，这我大学里面还转过一次专业的。对，我进了学校学电气自动化，其实这两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去电厂就是去做码农了。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强电要么弱电。然后进去以后实在觉得不愿意学，然后大一我就一结束我就转专业了，转到这个传媒，就是同行嘛，其实基本上就是做传播学了，做新闻这些。 哎，那应该还是一个，就是在我听起来，是不是从一个理科就是跨到文科这个专业类的这么一个跨 的？对对对，我是从理工科跨到文科的， 是吧？ 对。 他本身也是一个理科生， 是吧？本身理科生，但是其实骨子里就是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就是。 对对对，就基本是一不靠谱的文艺青年吧。 然后后来呢，这个学了传媒之后就真的就做了这财经媒体的工作了哈。 对， 那时候看过达叔拍的很多这个就是一些很大牛的这种财经人物的照片，然后做一些采访。对吧？当时是去的是一个杂志。 对，当时去的是环球企业家，他也是就是作协下面的一个杂志，然后也是就是相当于当时的比如说财经就是胡舒立的财经，然后像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这几本杂志都是当时比较专业和前沿的一些商业杂志然后我去那边呢，主要还是以这个视觉方向嘛，就是比如说摄影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啊这一块的东西，然后后来就也接触到一些采访那基本上就现在大家听到的 BAT 也都已见过一遍，对吧？然后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商业教父什么柳传志啊，然后像什么杨延庆，然后联想这一块，然后国外的 你拍过柳传志的肖像对吗？ 基本上都拍过吧，就是这些人都是拿镜头对准过的。然后 明白了。 对对对，基本上做 了这群大牛之后，他就去互联网公司任运营总监了。 对，然后就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达叔一问题啊，就是当你见到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就是叫他们大佬对吧，就你见到大佬之后，就是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特质，因为你是亲身接触过的嘛对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特质，或者说一些共同的特质，就是让他们能够成为大佬，就是事业上做的这么成功，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主要是以比如说拍摄和采访为主嘛那很多这种商业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佬或者 CEO 怎么样他们最常见的还是说，就是你问问题我来回答，对吧？然后你来拍照片，我来配合，对吧？那这种我觉得就基本上你能感觉到，这种接触的情况下，他们是非常平易近人，这是肯定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架子，对。然后基本上也是你说什么，他就可以来配合你做除非是他极其不愿意做的动作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没有说就是我说的。以和为贵，对吧？然后这个做生意肯定没有什么特别刺儿的这种情况出现的， 和气生财。 对对对，哪怕是说就是六七十岁的这种商业大佬来让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他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种不配合的情况就已经可以说就是大家对面就是几十亿几千亿这种身家的人，对吧？然后你还是他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吧？ 因为他希望你把他拍得美 对，他还是相信你的专业度吧，对吧？ 但其实孔文想问的呢是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中肯定也听到了很多这些成功人士他们的一些发家的故事你觉得他们成功有没有一些共性，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让我们可以复制的这种路径 或者说就是可供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学习参考的那就比方说这个是就是可能比如说什么终身阅读对吧，或者说这是一直可能是比如说特别深挖某一个领域就是这些可能值得我们青年朋友们去学习的。 这些成功人士有没有什么他们成功的共性？ 我觉得 其实比如说上一代的企业家，就是所谓柳传志这一代，比如说五零后然后六零后这一代人，大家都是从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吧？然后那最多的就是创业的这一波人，那他们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 哦， 然后不走， 特别能吃苦， 对，就特别能吃苦，然后而且真的是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是目标性特别的强，这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到现在都很重要的，然后像什么七零后八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点子特别多，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创新，对吧？我们说这个创新创业是现在的主流，那就是他们的创新能力特别强，也就是说他们用新的方法或者用新的技术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能力特别强，以前人就是靠比如说靠一些这个在当时看来比较前沿或者说不非主流的这种方式去创业的，比如说像柳传志这种，从中科院出来，然后拿着分给别人股份，对吧？然后慢慢的股改变成一个私营的企业，就是当然现在还有20%在国家手里，对吧？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同于那个时代的主流的点子和创新来进行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当然这只是一点，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第二个就是说目标感特别强，就是一件事情先定好明确的目标，然后朝那个方向就是不动摇的去前进。 听出大概的歌词大意了，好像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做创业的比较，因为选择太多，比较容易转换方向，对吗？就据你的观察， 现在的年轻人创业，我觉得首先是受了这个创业潮的影响吧，对吧？这个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是不太怎么说呢，就是不太贴谱的一件事儿吧。因为 个人是不太去认同这样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就是 对， 第一90后不缺钱，对吧？没有什么太缺钱的家庭，然后出来以后呢，没有什么特别想挣钱的欲望。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上两代的企业家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大部分都是在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对吧？然后跟社会的接触还不是特别的多。然后职场上的商场上的一些规则也不是特别的懂，所以这个时候创业就不是特别的理想。我其实更推荐大家比如说能去一些公司进行一些职场的锻炼，然后认识一些职场上的伙伴，然后再去想创业。我觉得至少是比如说一个班一个宿舍一块创业是不太靠谱的事儿。 这个李达的观点是这样， 因为他确实帮助很多的大学生拿到了他们理想的 offer 哈，还是说希望先送大家走上这个求职的道路，然后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再去创业，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路径。 是的，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企业家，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以一个先工作后创业的这样一个路数，因为 先学习， 对，就是你要先学习一下商业知识，然后就尽管大家在这个毕业之前都已经学习了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但是依然你不是那么了解真正的商业社会是怎么个玩法，对吧？以及你并没有接触到真正的消费者或者说你的合作伙伴，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应该走哪个方向啊。然后现在我也看到比如说很多90后当然也有成功的，但是肯定就是失败还是占大多数的嘛。这个我觉得经验和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经验和合作伙伴， 对 啊，就是经验我觉得来源的方法可能有很多，比方说就是最直接的，就像刚刚这个大叔提到的，就是你去工作几年，是吧？切身的去接触社会。然后这个伙伴我觉得就是对选择合作伙伴，你觉得有什么，就是我大家一定要投皮些共同的目标，还是就是我相互互补，还是就是我说就是我跨行业或者说跨资源，然后去为了同一件事情，大家去我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作伙伴。 我觉得刚才你基本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对吧？就是在我看来，首先目标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团队的分开都是因为目标不一致，很多时候然后其次才是比如说能力的互补 啊，比如说我有这个企业的资源，然后你有什么什么的资源，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或者说我擅长技术，你擅长市场，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互补的。然后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价值观，这些东西可能要相同，才会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走得长远。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马云的和他的十八罗汉，对吧？ 对， 早期创业，然后像这个马化腾也是，那大家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帮兄弟啊。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兄弟？就是基本上就是价值观一致，然后能力又互补，然后大家的目标都能朝着这个目标去走啊，才能走得长远，然后公司也才能走得大。 对， 这个舍友岂不是符合这些大家对吧？就知根知底儿，然后价值观一致。为什么你不推荐这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创业呢？我见过还挺多的， 是挺多，但是就是说一个宿舍不一定价值观一致，一个宿舍也不一定能力互补啊。这个我觉得需要去碰，而且需要你长年累月的在做事这件事情上去碰。就比如说你到了公司有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然后去做事去打仗，这个时候才有可能看得出来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伙人。 刚刚我们也说了，李达的现在的职业呢是格子求职的 CEO。 那现在应该说这几年在这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或者现在正在读的这些大学生们应该对课程格子还是非常熟悉的。格子求职是它非常功能性的，这样的现在已经从格子里已经脱胎出来了，对吗？ 对，我们已经开始独立运营了。 独立运营了，办公室都搬了，对吗？ 对，已经搬出来了 就是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为大家的这个求职和就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达叔一定也见过特别特别多有这个求职苦恼的有困惑的这小伙伴，你觉得现在这个小同学们就业比较大的苦恼是来自于哪儿啊？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业的苦恼主要来自于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啊，或者说 自己要什么。 对对对，这个就是目标不清。就是我们其实跟创业差不多嘛，就是你把求职作为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你想去什么样的行业，想去什么样的公司，做什么样的职位，这三件事情至少得先想清楚，或者说你在实践当中把它摸索清楚。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找我们来的可能大四的多一点，对吧？那都不知道说我该去干嘛，然后我这个专业能做什么，然后以及说我能去什么样的公司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二大三的同学来的时候，就是想说那可能他们会更我们对他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点。比如说我就可以告诉你现在大二大三的时间你应该去做什么，比如说你应该去做实习，对吧？然后你在实践当中去理解这个岗位到底适不适合你做，对吧？他的工作内容适不适合你去每天八个小时去面对他，然后以及带你的 mentor 或者比如说你自己团队的领导，你的同事，对吧？你周围的人他们已经工作几年了，然后至少在事业上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你都看得到，你是不是喜欢？比如说几年之后你会变成这样，你会不会？你能不能接受？对吧？这些 会分析生活方式哈。 我觉得 当时我们就业 的 时候都没有考虑过，就是我们要求职就业的这个岗位、这个公司、这个环境，他的这个工作的人是一个什么生活方式？ 对，因为你都看得到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三五年后我就会变成他，然后我能不能接受？对吧？这件事情都可以在实习当中把它摸索清楚。而且其实大学我们经常说就是大学四年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求职是最好的。我的观点还是依然是觉得就是大一的暑假大二的寒假你就开始第一份实习。 这么早？ 对，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觉得寒暑假就应该去玩，对吧？ 对。 但是就是大家进入大学的年龄都已经过十八岁了，其实都已经是在法定上都已经是独立的成年人了。对吧？然后用暑假寒暑假的时间去接触真正的社会，对吧？然后去接触真正的岗位和工作，对吧？而且大学的第一年其实你已经接触到了比如说一些学生社团、学生会，对吧？你已经锻炼了和人交际的能力，然后团队协作的能力，对吧？有的人去做外联，有的人去做组织策划，对吧？有的人去做一些什么这种更偏比如说活动啊、市场啊、然后内部啊、财务啊这些东西，其实你都已经开始锻炼了，对吧？只是说这个团队都是学生，对吧？那你去公司实习的时候，那这个团队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社会人，对吧？那这块可能更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 我非常认同李达这个观点。 大一暑假你在干嘛？ 大一的暑假呀、 嗯， 大一的暑假，我记得我倒没到大一暑假，我那会儿就差点辍学，你知道吗？ 有前途。 对，就那个时候，其实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个人最叛逆的一个时候。 嗯 啊，就那个时候我差点没辍学， 就特别不稳定的一个时候。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树立一个目标，可能就更重要。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这个目标它是明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断的去摸索，去见识，去切身的体会。我觉得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比如说你设定的目标，说我毕业以后要干嘛干嘛，对吧？ 对。 但是你毕业以后是四年之后，那么大一的时候你干了这件事儿，你还觉得好像还行，对吧？ 嗯、 然后但是你过了一年，比如说到大二的暑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事儿不行了，那你就要换目标了， 嗯， 对吧？然后那也就是说，你把所有试错的成本其实都放在了毕业之前， 嗯， 对 啊。那么你在毕业之后，你就不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报道说90后的离职率还是挺高的， 嗯、 就是所谓的工作就毕业然后工作半年内的离职率还是挺高的， 嗯， 但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工作，当时可能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然后一着急就先就业了，对吧？ 嗯、对。 但是做了半年三个月，觉得真的不喜欢。那其实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个试错成本放在毕业之前呢？ 嗯， 对吧？ 更早一点去开始这件准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嗯，你可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想要什么，对吧？ 嗯、 或者说不喜欢什么，不想要什么，其实你都可以在毕业之前把它分辨出来。 嗯。 说到这里，想起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你自己的一段经历。 因为我曾经是学过一段金融嘛。 嗯。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做了，应该说是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实习。 嗯。 就是去一个基金公司，还是在香港的，当时有一个叫中港实习生协会，专门是把这个、 听起来好高大上啊。 没有，就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反正就是一个基金公司去实习、 哦、 然后就是比如说做一些炒黄金啊、炒股啊、炒基金这样的事情、哎、但是确实我待了两周之后，我就决定我要离开这个行业。 为什么？ 因为就是觉得首先不适合我自己的个性，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的讲师给我们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就说啊，比如说你卖出多少黄金，他翻了多少倍，你就可以在下面的奢侈品店买一个什么样的包，就这可能就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绿树森林，而是说在楼上赚钱楼下花，他们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但当然可能这个有我个人的偏见了哈、 嗯、 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两点一线就是集中在楼上赚钱楼下花这样的一个圆圈、 嗯嗯、 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不是我要的生活，然后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我就决定我要转专业，我要换一种生活方式。 刚才跟你这我那个什么，就是跟你说什么楼上赚钱楼下花，那个是谁？ 就是当时只带我们的那个基金公司的就员工吧，相当于这种副经理啊或者 leader 啊、嗯、就是那时候一个所谓的一个那个实习的一个老师， 对 对吧？ 就他举例子都是说，比如说你赚了多少钱，哎，你做了多少客户、嗯、你就可以买多少的包包、嗯、 你那时候没遇上好老师啊。 那个老师应该跟你说国内挣钱国外花，对吧？ 对，哎，这种说法如果变一变的话，你可能就会你就开心了，你知道吗？ 就被洗脑了，对吧？ 就被洗脑了。 对吧，你卖几吨黄金去瑞士滑雪。 对，这个 生活方式有吸引力。 对，这个话得看怎么说啊。然后对，然后嗯， 没有然后的，就这其实这是一个试错嘛，然后没有什么成本的一个试错， 对对对， 就是在我大三的暑假，然后我大四准备考研，就真的考了传播学这个专业， 嗯， 然后后来就成功的转型了， 嗯、 确实，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 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实习就能改变你的人生的一个方向，对吧？ 是的， 嗯，我之前也遇过一些学生，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嗯、 然后比如说上海交大呀什么这种、 嗯， 他真的去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岗位，他本来是学一个反正是个工科啊，就是可能跟机械制造更相关的，然后他呢就先去这个华为啊、 嗯、 做了一次实习，然后觉得好像好像这个岗位还行，但是他已经就是跟他的专业没什么相关性了、啊 嗯、 就他去可能去华为做一个比如说工程师或者是一个销售工程师这种、 嗯、 然后又接着又去了微软、 嗯、 啊，然后这个在微软也做了一段时间的渠道啊，然后还去了这个罗兰贝格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咨询公司的这些分析师的助理啊，就是总之呢，就是公司的名字都非常高大上，对吧？华为、微软、罗兰贝格这些东西。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说我还是不太这个知道我到底想干嘛，然后让我给他分析分析，他应该能去哪儿，对吧？ 我说其实你的这个第一首先背景不错对吧，交大的硕士，然后虽然这个这个专业是一个工科类的对吧，然后但是你的实习非常的丰富，而且都是大公司，这个应该对你的求职竞争力还是挺高的对吧，然后他说那我能干嘛呢，我说你现在有什么选择吗，他说我留在微软可能能转正对吧，然后然后这个微软应该还有可能给我解决上海户口，那这都已经是非常非常 优厚的条件 对吧，我说那你还想去哪儿，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我说其实我还更想推荐你去做互联网对吧，去做互联网的产品经理，然后他说那我可以去哪儿，我说你别的就别想了，就抢 BAT 就好了对吧，然后他就去试，因为他已经研二了嘛，研二就今年刚好要进入校招，前一段时间就他就中间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对吧，然后大概怎么回事，然后这个行业的岗位对吧，然后前段时间跟我说我拿到了腾讯的产品经理的这个 offer 然后就给我讲了他这个中间，他其实你想一个交大的研究生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实习经历，但唯一的缺点是他没有产品经理或者互联网的这个工作经验啊，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弱势啊，然后他真的是跟着腾讯的宣讲会然后全国到处跑，最后是在深圳面试，然后最后拿到 offer 然后去了腾讯做一个产品经理，我说这个，然后后来跟我说，他说这一段时间真是让他有一个非巨大的变化啊，然后他觉得人对人生的这个目标感都首先目标转向了对吧，他说这两个 offer 怎么选，就是微软这个 offer 和腾讯这个 offer 对吧，然后我们说有了可比较的东西我们就好选了，那腾讯呢是给他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校招的一个薪水，但是其实薪水差不了多少，唯一的就是上海户口这一个区别对吧，我说我就跟他比，我说我们先比行业对吧，一个是IT 行业对吧，就其实相当于传统行业了，然后一个是互联网行业，是一个上升的行业，而且你还在上升行业的龙头里面对吧，那而且是核心岗位就是产品经理啊，像技术啊这些嘛对吧，像现在有就是你比如你去深圳工作对吧，然后现在你在上海工即使有了户口你能拿它做什么呢对吧，那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正反馈的东西，那你何不 可能他会把你固定在这里让你变得更不， 他就会变成一个鸡肋对吧，比如说你有了上海户口那你有钱买房吗对吧那 很现实的问题 对吧，你有了上海户口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它在这段时间能帮到你什么， 提起上海媳妇儿 但是 上海媳妇儿人家有户口 对，上海媳妇儿可能也不看这个 对 但是去了深圳对吧，首先你去了一个上升行业的龙头企业，还做了一个核心岗位，这都是非常非常对你以后的发展是有正反馈的对吧，你人生的溢价从此开始对吧，那这个然后就听了以后觉得哎呀每次跟你聊天都豁然开朗，那我去腾讯了 很好的一个故事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自己很有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他做了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其实在我们看来都挺好的 对， 但是最终他做了一个最合他心意的选择好，送给大家一首 One Way or Another， 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win ya.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see ya. I'm gonna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one day. Maybe next week I'm gonna meet ya. I'm gonna meet ya. I'll meet ya. I will drive past your house.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 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 嗯，这个房间， 哎，对，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看到这个彼得洛夫小狼说，这个反正滑雪季要到了，然后就撺掇着我去滑雪， 约你滑雪是吧？嗯、 今年这初雪还没来哈，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嗯， 初雪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滑雪有望。 嗯、小狼是一个资深的滑雪爱好者。 应该是滑得不错。 嗯嗯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这个格子求职的 CEO 李达达叔。那他们呢，其实刚刚我们上半个板块聊完了之后，大家知道也大概能感觉到一些就是格子求职在做的事情。 嗯， 就是他们在做求职咨询，帮大家找方向， 对， 找职位， 嗯， 给大家做推荐，帮大家做简历，嗯、总之跟你求职方方面面有关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有用武之地。 对， 是吗？ 对，我们负责全流程，直到拿到 offer。 直到拿到 offer 全流程。那我给你出个难题吧、 嗯、 假如说我这学校也不好，然后特几流，对吧？然后这个成绩也一般，也没什么特长，你们遇见过这样的老大难吗？ 其实这种学生很多的、 嗯、 就是因为大家，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自己上学的时候，对吧？学了、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他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心里，我就对照，嗯，是我，嗯，是我，嗯，还是我。 学了十二年，然后所有听到的这个声音都是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对吧？ 对。 然后你上了大学以后，发现哎呀，终于不用再考试了，对吧？好好玩啊。 嗯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被压抑了十二年的这个天性，对吧？终于到大学开始释放了，那没有人管了，对吧？大学的老师也不像这种小学初中的老师，对吧？管得特别严。 对。 然后那真的就是说，这大学三年有可能你就是也不知道做什么，对吧？也可能学习也不是特别上心、 嗯、 然后也没什么爱好，也没什么就业的方向，这种学生非常非常多。 嗯， 那但是也有其他的学生，就比如说我知道的一个大专生，对吧、 嗯、 然后那他其实算是就是还是那点，就目标感比较强、 嗯、 他就知道说我想要什么，对吧？那我可以说就是反正学校也不好，对吧？那学习成绩可能不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我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大量的时间。他就真的去小米实习了一年，那最后转正了，对吧？毕业以后就转正了。那这种也是我们 大专的学历， 就是大专的学历，最后依然能进小米，对吧？ 嗯， 那现在小米也快上市了，对吧？然后做的也挺好的。 嗯、 然后那一个大专的学生能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公司，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 他赢了很多的本科生、嗯、甚至是研究生。 是的是的，因为小米其实对这个校招的时候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对吧、 嗯、 但是就是你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实习，相当于你比别人多了一年的工作经验。 对 啊，这个时候你其实这是你最大的竞争优势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推荐学生说不 要放弃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对吧？多多去实习，然后竞争。如果你有三份实习，对吧？或者说每个实习都能在，比如说三个月左右或者三个月以上，那你毕业的时候自带一年工作经验啊，这个能还是能秒杀大部分的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可能甚至能秒杀90%的人。 实习很重要。 对，没错。 我知道孔文在央视还实习过。 对 你的帮助大吗？ 非常 大。要逃离这个领域是吗？ 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有一整年的时间基本承担的是新闻频道除了新闻联播以外的所有新闻片的所有节目的新闻片的配音工作都会做。 哇， 而且就是 这工作量非常大。 工作量非常大。对，那个时候也会分上午班下午班还有夜班。你比如说，那么就是先说夜班的话，那比如说夜班的话可能就是早晨的这个比如说朝闻天下。我们要在这个夜晚随着编辑不断的把这个稿件送过来之后，然后要完成一个配音工作。然后呢比如上午班呢，那可能就配下午的这个新闻直播间。那么下午呢可能就配这个比如说什么共同关注，还有晚上的这晚间新闻。就这些时段的就是一年的时间。而且 就是你在那随时要待命，然后来了稿子你就得去配。 对， 在一小屋。 对，其实那个时候去了之后就是央视的老师就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来这儿之后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因为你出去的声音和这个所有的这个正式的播音员主持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你是中央台出去的声音，你不准有任何的错误。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要求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帮助也非常大。 实习对于我们来说， 还给了我走人，还给了我一实习证明，扣戳子，大红戳子， 一直留着呢， 留着呢，啊，裱起来了呢。 因为在央视实习，所以进了北京广播电台， 干得漂亮。我之前在就是正式就业之前嘛，也做过很多实习，而且我的实习都是我做过产品经理，在豆瓣里，当时是我特别理想的一个去处，就是因为这个就 文艺青年的归宿， 都想去豆瓣看一看。然后当时我豆瓣的 CEO 是阿北嘛，然后当时我的办公桌就在他对面，当时豆瓣在做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跟我们叫 LBS， 就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当时有那个。叫什么蟹什么螃蟹什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软件非常的火了，就是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打卡说我在这里，然后可以和周围的人社交，然后当时我还负责帮他们这个 APP 起名字啊怎么的，然后也是做了有小半年的时间，然后也觉得不适合我。 不是你这个不是，就是在我听起来讲我觉得挺适合你的，那你觉得这个不适合你在哪？ 可能我就是觉得互联网还是跟受众的距离太远了，这是其一。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互联网产品来说，但是最核心的是产品经理了，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工程师。比如说你有一些想法，工程师实现不了，这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可能当时我的想法也是比较狭隘啊。另外就是互联网的那种节奏啊，哎呀。真是提不成啊 一个经常爱加班的行业， 怎么有一种 大家想一想吧，我们豆瓣100多人去爬山，我是前五名，就是大家的体力啊，这些工程师们的体力 怎么有一种你这个有一种这个就是男儿心女儿身的一种遗憾啊，错生在了这个世界。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就是太久坐了，这种工作方式还是所以后来我做了体育记者，天天在那边撒欢跑，到处跑。 听出来了，完美的错过了金融和互联网两大赚钱的行业 此处应该有掌声 这都是我们现在给学生们最推荐的行业你知道吗？ 找谁说理去， 你找谁说理， 没人 那我觉得这个传媒做主持人做电台什么都挺好的，我每天有时候开车上班的时候也会听广播然后听音乐，我觉得哎呀，就是在聊天中就把工作干了，这件事情多完美啊 什么时候来尝试一下？ 对，那我觉得这大叔以后你得这个调到这个98.2，对，调到98.2，然后把它存到车上，然后这算一固定的啊， 可以没问题。 们刚才感觉到 处为我们台打 call。 是的，刚才感觉到了这个达叔特别专业的做职业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格子求职也说帮助很多大学生，大概有上百个大学生拿到了他们理想的 offer。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一个疑问想问达叔，那也是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主题我们叫当鸡头还是当凤尾，这其实是一个老话了，就是我究竟是去选择一个大公司，还是我选择在一个小一点的公司里，就是去做一个更关键的岗位，这个李达有一些什么样的建树？ 其实大公司小公司这种已经让我们讨论的差不多就是很多遍了。然后首先这一点是这样的，就是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其实是弱势群体，对吧？就是所有找工作的人都是与我弱势群体， 都是乙方，乙方都算不上。 对，就是我们在说选择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时候，首先是你有 offer 的前提下，对吧？你拿到手里了，你再说我来选择你，对吧？在我们给所有的学生讲，就是格子求职建议你们在没有拿到 offer 之前先都扑上去，对吧？像饿狼一样扑上去，不管他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拿到手里的才是你有资本说话可以选择的，对吧？那剩下的才是说我拿到 offer 以后应该去大公司做一个岗位，还是说去一个小公司做一个比如说更能锻炼我的岗位。那我觉得这个分两头来说，因为大公司和小公司其实都会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大公司的优势就是健康，对吧？然后有成文的规定，然后有良好的这个培养的机制，对吧？然后你虽然大家在里面做螺丝钉，对吧？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学到很多流程上的，对吧？比如还有这个现成的方法，对吧？就会有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或者说这个事情应该去找谁来帮你做，对吧？或者说你们共同完成这个事情。那小公司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进去了以后一个人盯八个人，对吧？那不管你是不是学生，对吧？你进去的可能就是要干八个人的活，那这个可能就比如说你的生命的密度或者是浓度就被增加了，那你一年的这个干下来的活可能就是别人三五年的工作经验，对吧？那你一个人负责了市场，负责了合作，负责了商务，对吧？还负责了买东西这些东西。那这个对于一个想今后想创业，或者说今后有这些想法想自己干的这种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或者说一个小公司，你在选择得当的时候，对吧？谁说他不是下一个 BAT 的？对吧？就比如说那些这个四五年前加入滴滴的，对吧？加入美团的，对吧？也许他们现在都已经财务自由一遍了，对吧？然后等着上市再财务自由第二遍，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得选择好，就是我们说去看小公司选择的一些方式，就是其实还是看，其实跟我们投资人去投资这个公司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要看他未来的一个潜力。 对对对，就比如说很多人说我们去小公司怎么选，对吧？那肯定还是要选一个健康的行业，对吧？然后选择一个有技术门槛的行业，对吧？然后还要去选择这个公司真的都是在做事的人，对吧？就比如说他的里面的创始人团队都还不错，对吧？然后都是比如说有名校背景或者是有大公司背景的，这些人至少都是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对吧？至少有过一次成功经验的，那你跟着他们干也许还会有一次飞跃，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选择一些小公司，或者说就是你拿投资人的眼光去选择小公司的一些标准。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选择这个岗位的时候就也有 offer 选择嘛，然后当时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我觉得大公司特别有优势的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户口，比如说一些就是更完善的一些保障吧，比如说保险啊，比如说五险一金啊，就是说感觉它是更正规的。 对， 小公司虽然有潜力有活力年轻，但是它可能就是很多方面啊就是做的还是不够成熟，然后大公司在这个方面就完全胜出了。我觉得很多人在大学生在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都会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像户口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就小公司真的没有办法给你提供。 是的， 是的，这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大公司给你提供了户口，对吧？然后，但是你拿了户口又买不了房，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对吧？然后那小公司可能，比如说给你更多的锻炼机会，对吧？然后或者说，如果有可能给你一些期权，对吧？给你一些股票，然后在未来的时候，你可能一波就赚到了，对吧？那这个这是也是有一种可能的，如果你选择的好，或者说你在这个公司里做的不错，大家都在努力朝这个一个目标方向发展，对吧？之后的上市这些东西，大公司和小公司的这些选择，其实我觉得是跟人有关系的。我之前有一个实习生，就在我手底下做，然后做了一段时间说我想出去看看，我说没事你去看看，然后他就去找工作，然后找到了滴滴，然后干了大概两个星期回来跟我说我真受不了了。 哦，为什么？ 他说我在这发个快递要找八个人。 哦， 那就是大公司就是流程会长一点嘛，对吧？你可能这个找不对人，那你真的就这个东西不是我负责的。那大公司就是流水线，那进去就是做螺丝钉，对吧？那很多学生会说我不想做这种简单重复枯燥的工作，我想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但这个东西不是由你来选的，对吧？你进入一个大公司，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让这个链条更好的运转，对吧？那你想控制全链条，那你除非你想把自己一个人盯八个人使，对吧？那去小公司你可以控制全部，对吧？那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控制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执行，最后去对它的结果负责，对吧？这个就是小公司最大的特点。那有的学生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说我就喜欢干这种事情，那他挺适合去小公司的。 我还真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是吗？ 就是说我就是喜欢简单重复，我不喜欢动脑子的。 那是你选的话，你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人生不同的阶段还是不一样的， 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 我曾经也错过过，在四五年前错过过美团，当时他们也是招产品经理。 所以我刚才就是当达叔提到这个的时候，某一瞬间你有一丝丝的惋惜。 对，因为他说什么，说不定你也经历了几轮经济解放了什么的之类的。说到这一句的时候，突然觉得。 这个也不一定， 我也 不一定，对吧？就比如说你真的四五年前进了美团，也许你可能也干了一年也就走了，对吧？这个人生的选择总是会有多种多样的，对吧？ 并过了什么？ 对 呀，你然后你迎来了伦敦奥运会吧？ 对对对， 啊，对吧？ 总之呢，你做任何选择都需要一个理由。来送给大家一首Just Give Me a Reason， 马上回来。 给你个理由。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of our love, our love. Just give me a reason, just a little bit's enough. Just a second, we're not broken, just better. We can learn to love again, it's in the stars. It's been 刚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是吧？给你一个理由。 对，现在需要说服自己。 需要说服自己。 觉得错过了很多这个发财的机会，好像是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哎，不要提前，我们就来讲一讲梦想， 讲一讲精神的角落，对吗？ 精神的角落。 达叔也是，我觉得是特别就是要看前方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咨询师，对吧？ 对， 一定是要看未来的发展的。那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很多，就是未来的一些新的趋势哈。之前聊了很多了， 聊了很多，又要聊一聊你的担忧了。 先给你做个咨询吧。 你就给我做咨询，好，来做一咨询。 你说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像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是在急速的变化，对吧？包括直播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达叔觉得，就是比如说想做传媒领域的这些学生，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你自己也是传媒出身。 哎，对。 其实传播学这一块儿，还是更偏，比如说创意啊，对吧？一些基本的人性的，基于人性的这些判断，对吧？从什么麦克卢汉，对吧？从这些东西开始，其实是跟比如说社会学，然后心理学这些东西都是有交叉的，对吧？传播学还是一个交叉学科，也就是说，他能做到的东西是去影响大众，对吧？然后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未来很多公司都会需要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去招传播学的学生来做什么，其实基本大部分都在做什么运营啊、市场啊这些东西，对吧？甚至公关也有，对吧？然后新闻媒体，对吧？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对吧？然后那现在我们就记者纷纷转行，对吧？比如说转到这个做公关的也有，对吧？然后做运营的也有，其实都会就是大家去分散了，对吧？就是去因为这个社会提供的选择和机会更多了，对吧？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毕业之前也在腾讯实习过，对吧？然后最后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去纸媒。对吧？就是 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更像一个传媒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载体。 对，因为那个时候腾讯还是门户时代嘛，也就是 QQ 加腾讯网啊，也没有微信什么的。 你也是觉得跟受众有距离，对吗？ 对，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其实也不是跟受众有距离了，是因为我更想把自己的东西印在纸上。真的还是那个时候年纪轻啊。 那个时候年纪轻，观念老。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呢，就是我毕业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呢，都还是用什么诺基亚啊这些东西，然后也从来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出来一个 iPhone， 会把所有东西都变在手机上，对吧？其实我们经历的这近200年，真的是把人类这个从有意识有历史的这5000年，真的是颠覆了一个遍，对吧？就是科技的发展永远是引领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从最早原始人的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火，对吧？ 对， 有了火以后食物就熟了，熟了以后里面的蛋白质就更容易分解了，然后补充到大脑上，人类就变聪明了，对吧？吃熟食的都变聪明了，吃生食的还在树上蹲着呢，对吧？那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一直到这个蒸汽机的发明，这差不多就有5000年的时间， 对， 甚至上万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其实人类从来都没有摆脱农业的束缚，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农民，对吧？大部分干的就是种地这件事情，对吧？然后农民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那可能地主的地就是，然后就慢慢往上排嘛，反正你有地你就老大，对吧？然后最大的就是皇帝，对吧？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所以就是你看这技术的发明破除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地不是最牛的了，你有工厂也很牛，对吧？你有工业，那蒸汽机的发明就是工业革命嘛，对吧？然后到了蒸汽之后就是电的发明，对吧？有了电就效率更高了，然后有了电以后呢，就是通信员的发明，对吧？以前日子很慢，对吧？发一封信得鸽子飞半年，对吧？现在呢，就发个微信，对吧？你在南极发个微信就到了， 对， 就是技术的革命永远在推动职业的发展。你就看，从农民到工人，对吧？然后到现在的，比如说尖端职业是什么？是程序员。对吧？是算法工程师，对吧？ 智能， 对吧？这些都是未来最赚钱、最值钱的行业，对吧？所以就是技术永远是在引领职业方向的。就比如说现在东南沿海很多类似于富士康的这种流水线上的这个工人，他们的流水线被机器手臂代替了，对吧？那机器手臂比如更精准， 更准确更快效率更高，对吧？还不用吃饭还不用休息，那这些工人去哪儿呢？对吧？那现在还有一大批的这样的公司，就是说给人工智能的公司做数据库。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上面有一张照片，对吧？我们可以标一个，这是王爽，对吧？嗯，然后这是一只猫，对吧？嗯，然后那是一朵花，他们就在干这种事情，就是给这些照片上的东西打标签。 嗯， 然后呢，这些东西再输入到数据库里面，让机器去学习，这是猫，这是狗，这是人，这是电视机。然后他学习了数以万计的这样的图片，都是这些人去勾出来的，然后才能去辨别，比如说应用到汽车，对吧？无人驾驶，他能通过这些数据学习，前方有只猫停下，对吧？ 那这个工种听起来应该也会很快被淘汰。 对，就是那，但是它这个时间还是会存续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说，人类会根据需求发明不同的行业。也就是他们从以前的这个流水线工人，对吧？也许他流水线工人之前是农民， 嗯， 对吧？然后从流水人变成流水人工，然后他们变成了一个数据的一个打标签的一个标签师，对吧？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人工智能会代替什么？对吧？代替最基本的法律文书的写作的律师， 嗯， 啊，对，代替最基本的做财务的会计和出纳， 嗯， 对吧？这些就是，但是这些人一定会有去处。就像汽车的发明，马车司机没有失业， 嗯， 对吧？驾驶马车的人可以驾驶汽车。 那如果说到这儿，说到这么多趋势的话，那就是现在就是很多求职的大学生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还会有什么铁饭碗、什么金饭碗这种概念吗？ 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其实挺想待在父母身边，找一个特别安稳的工作就完了， 嗯， 对吧？那 谁都知道在家待着舒服。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贫穷，对吧？然后就特别是90后，对吧？都知道其实在家待着还可以，对吧？然后也不可能这辈子不可能这个时代不可能饿死人，对吧？ 对。 那也有一些人说，我还是希望能接触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创造更多的价值，然后比如说再去什么地方，比如说我是23线的，我要去1线城市生活，对吧？ 嗯， 我要去什么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去工作，对吧？都会有。 嗯， 嗯， 总之呢，这个就是先受苦还是后受苦的问题。有的时候我想选择一个安逸的工作，想选择一个安逸的这个归宿，但往往事不随人心愿。 嗯 嗯，就因为时代的变化，它可能是我们把握不了的。然后那些先去奋斗的人，可能后面就尝到甜头了。 哎，没错。 总之呢，今天感谢大叔， 对，感谢大叔， 用他非常专业的这个职业咨询的知识，给我们答疑解惑。